《圣咏集》第131篇。上主，我的心灵不知骄傲蛮横，我的眼目不知高士逞能，伟大惊人的事我不想干，超过能力的事我不想办，我只愿我的心灵得享平静与安宁，就像断乳的幼儿在他母亲的怀抱中。我愿我的心灵在我内与那幼儿相同。以色列，请仰赖上主，从现今一直到永久。